平台咨询电话95081。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儿，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熏土，不论搬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我们又该听相声了。这周为您播出的呢，既有老录音，也有我们新近录制的实况。那么下半段您将听到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的精彩实况。从今天开始为您展播的是青年才俊专场，您将听到北京的优秀青年相声演员表演的新老作品。上半段呢，先请您听一段刘伟刘慧合作表演的《三顾茅庐》。 是相声演员吗？ 啊，是相声演员。 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慧儿。 刘慧儿， 刘慧儿 没名啊。 我是青年演员。 想出名吗？ 太想了。 你把名字改改。 我叫什么呀？ 你叫秦慧儿吧。 哎，这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啊，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说的真对 啊。 太对了。 是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什么戏啊？ 历史剧《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 啊？ 那我演谁啊？ 你演诸葛亮。 我还一号人物。 我演刘备。 您跟我配合。 咱俩配合呀。 啊，您是导演？ 导演。 哦，您是又演又导？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咱们现在就拍。 现在就开始？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还真够快的。 干事业嘛。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咱们现在拍了。 啊，从哪开始？ 咱们从 诸葛亮吟诗开始。 吟诗？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对啊。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哦，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那书上都写着呢。 这演员素质多好 啊。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行， 各个部门准备 啊， 188镜头。 哎， 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吧？预备开始。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停。 怎么了？ 导演啊。 嗯， 我说两句啊。 你是谁啊？ 我那个灯光小王。 这是管灯光的。 导演 啊。 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5000？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宣传产品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怎么宣传呢？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啊，你说说。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云山陈酿的。 哦，做酒的。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是啊，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那当然了，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哦，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放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还真有主意。导演 啊， 这行吗？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这 可以可以 啊。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走。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啊， 写上云山陈酿。好， 咱们接着拍啊！啊，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大梦谁先觉？ 停。 这怎么了？ 导演，我说两句。 你是谁呀、啊？ 我是剧务小柳。 这是唐山人。 导演呢？啊，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夹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啊、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啊、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猴头香皂 啊 对不起。 咋了？ 哎啊，这宣传不了。 咋宣传不了啊？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那不图好去了吗？ 好什么好啊？啊，那时候没香皂。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啊。 怎么宣传呢？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是 啊。刘备一进门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对 啊，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什么主意呢、啊、导演这行吗？ 啊，我看这可以。这不影响剧情啊。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找猴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找这么多干嘛呀？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成耍猴的了。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大梦谁先觉？ 平。 又怎么了？ 我说两句。 你是谁呀、啊？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 哦，这是管音响的。 导演啊。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鹦鹉牌电吉他。 对。这宣传不了。 怎么宣传不了啊？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别挎着呀、啊、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放桌子上？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是啊。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诸葛亮怎么唱啊？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导演啊，这行吗？这个 好主意啊。啊，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大梦谁先觉？ 听。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搁这嘎达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你是谁呀、啊、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我大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20000？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大这厂产品怎么办？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大力牌推土机。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怎么宣传不了？ 产品不行啊。 不行算了，算我把20000块钱给您退回去啊。哎，别退回去啊。 就是 20000块钱不少啊。啊，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有什么办法呀、 啊、大力牌推土机是吧、啊、这个好想办法。好，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再考一本子、 来不及。 废话、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呢。诸葛亮顶着。 顶着。 对呀，啊，唱诸葛亮顶着呀， 顶脑袋上。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是啊，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改装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这 这主意好不好？ 哎呀，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啊。 不行，这个 这怎么不行啊？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人家给钱了呀。 给钱就拍啊？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你这是拍戏吗？ 怎么了？ 你这是亵渎艺术。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啊。你给多少？10000。哎，可以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别这么定了。 怎么了？ 这戏我怎么演呢？ 好演呐。啊，到时候你就这样。 这行吗，导演？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啊！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停下来了。 行， 各个不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刘备上场了， 来吧。 啊，猴头猴头全裹一溜。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省油不忧，轻功不犯法，银质奖啊。 哪里哪里呀、啊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你四远驰名啊。 嘿呦，谈不到什么艺术，嗯，咱只不过是拉来的黄牛当马骑，嗯，穷凑合。 哦，凑合。 我是井底的青蛙。 怎么讲？ 没见过多大天儿啊。 你还没见过多大天儿，你要这么说那我怎么办呢？那我不变了张飞吃豆芽了吗？ 这是 小菜儿。我们这捧哏呢，这就是背着石头上泰山。 这怎么讲？ 受累还不落好。 嗨，怎么能说不落好呢？嗯，谁不知道您呢？您在相声界里边麻袋包里边装钉子， 这怎么讲？ 尖儿的都出了头了。 我尖儿的出头了，我不行，我是萤火虫的屁股。 这是 没多大量，我转连杆儿当房檩。 这怎么讲？ 根本就不是这儿的材料。 怎么能说不是材料呢？啊，谁不知道您说那相声啊？啊，葫芦瓢老饺子。 这怎么讲？ 滴水不漏啊。单着挑子打大锣，嗯，走到哪儿您想到哪儿，呵，程咬金拜大旗， 这怎么讲？ 您是运气发旺啊。 我还运气发旺，我这相声不行。 怎么不行啊？ 得说您好，您那个相声说出来啊，那真是刷子把毛都掉净了。 这怎么讲？ 您还有板儿有眼儿。我这相声不行，嗯，我这就是海带丝儿炒韭菜。 这怎么讲？ 乱七八糟。我根本就是麻袋片上绣花。 这是 底子不好，我是桌子底下打拳。 这怎么讲？ 出手就不高。 我看出来了，嗯，您这成月是揪着胡子上船。 这怎么讲？ 您是谦虚过度啊。 我谦虚过度了。 您肚子里边的东西啊，骑着骆驼甭备鞍呢，现成的。 现成的。 穿着坎肩作揖。 这怎么讲？ 您得露两手。 哦，露这两手。 您的艺术啊，丈母娘疼姑爷心里耐。 心里爱。 我跟您怎么比呀？ 啊我跟您没法比呀。 怎么呢？ 聋子耳朵是个配的啊。 配的。 娶媳妇打翻不是跟着凑热闹吗？ 啊，是跟着我凑热闹了。您呢？得了得了得了，我跟您一块表演呢，啊，我就变了双黄的厚脸了。 这是 显不出我来了。我劝您呢，啊，您还是外孙子赴他姥爷的酒席。 这怎么讲？ 不用客气了。 别客气了。 甭客气。 要是不客气话，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啊，甭客气了。 不客气了。 甭客气。 要是不客气的话呀，你要跟我比起来呀， 啊你是王奶奶跟那玉奶奶。 这怎么讲？ 你差一点儿 啊。您要怎么着？ 不客气了。 差一 点。不客气了。 我啊，我问问你啊，差一点 啊。你比我差一点。 谁差一点？ 你呀。 我差一点。 你比我就差那一点儿。 啊，好啊，啊，我比你差一点儿。行，要那么说，那我也别客气了。 那你客气什么？别客气。 我也 别客气。 说实话吧。 啊，说实话。 你要那样的话啊，你跟我比，你是马奶奶跟冯奶奶， 这是 你差两点。 你要跟我比起来呀，啊，你是王奶奶跟那汪奶奶， 这怎么讲？ 你差三点儿。 你要这么说呀，你是能奶奶跟熊奶奶， 这是 你差四点儿。 你要跟我比起来，你是王奶奶跟那王麻子， 这怎么讲？ 你差好些个点儿。 好些个点儿， 好数不上来了。 不行了吧？ 谁不行啊？ 不行了吧？ 谁不行啊？ 说笑皮话， 真是 的，根本你就是擀面杖吹火。 这怎么讲啊？ 你一窍不通。 嘿嘿，要想说笑皮话啊，你是洗脸盆里边扎猛子。 这怎么讲？ 你不知道深浅。 呵，嗯，黄铁良 啊，怎么了？ 你跟我比起来啊，你落在三十晚上贴吊钱。 这是 你再不贴，你没日子贴了你。 嘿， 你是寿星老买骨灰盒。 这怎么讲？ 我看你是活腻味了。 你要跟我比起来啊，嗯，你是寿星老外妈妈。 这

首先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三届钟鼓楼相声节青年才俊专场演出现场。我是主持人东东，当然今儿也是特别开心，特别的荣幸呢，和我们今天现场这么多的好朋友们共同欢聚一堂，一起来度过这段非常开心快乐的时光。当然了，在我们这个开场之前啊，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热情，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已经听到你们喊了，到时间开始了。没错，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现场呢，可以说啊，是给大家汇聚了我们全北京当中最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齐聚一堂，在这给您带来非常精彩纷呈的相声盛宴。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相信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一定会听到非常具有新鲜元素的，而且呢，绝对是您平常没有听过的这种新潮的相声，为您奉上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场的朋友您也千万不要吝啬您的掌声和欢笑声，因为大家要是越热情，我们的演员呢当然也会演得越卖力气。而且刚刚已经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热情，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感受一下大家这个热情好不好。哎，我觉得这掌声呐喊声还是不够热烈呀。好，您要是想尖叫啊，想开心想笑，就别憋着了。那么让大家呢保持住这份热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演出。首先给大家请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李涵、石永志，为您带来余音绕梁，掌声欢迎两位。 谢谢 谢谢，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谢谢各位。 你看啊，中午的晚上， 对， 这么多亲爱的朋友， 人不少啊， 来到咱们民族宫， 没错啊， 欣赏我们带来的相声表演， 是是是， 非常的高兴。 哎， 这一台啊，也都是这个优秀的演员， 哎，都不错， 精彩的节目， 嗯， 没有别的啊， 干嘛呀？ 在这儿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哎，让各位认识一下， 跟大家聊一聊天， 对对对， 对我们加深一下印象。 是啊， 您看我叫李涵， 嗯， 他叫池永志。 哎，我们俩人 像我们哥俩这个名字啊， 嗯， 还都有一定的寓意。 哎，这名字能有什么寓意啊？ 有个吉祥话，祝愿大家。 哎，你这名字能有什么吉祥话？ 太好了， 你说说。 李涵啊， 嗯， 上来， 嗯， 有礼貌，有涵养， 对不对？还真不错。 名字的寓意嘛。 哦，哎，那我呢？ 你这名字也好， 我也凑不了。 池永志， 这是我呀。哎， 迟， 嗯， 迟钝， 迟 啊， 迟钝像话。 后边好， 哦哦， 后边好 啊， 嗯，这个勇，这个庸俗， 你听准了，我那叫勇 啊，永远庸俗， 永远 庸，对， 我离不开这庸俗了， 这个智，这个弱智， 弱智， 对， 弱智干嘛呀？ 你的 我父母要给我起弱智，直接给我掐死好不好呢？ 怎么说话？ 干嘛期盼着我弱智啊？ 我哪知道你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你就别瞎解释， 你自己介绍。 告诉我，永远有志气， 永远有志气。 哎，这么解释，哎， 好名字， 那当然了， 确实不错啊， 还行。 这跟您开个玩笑， 我不跟你开玩笑， 别生气，别着急啊。 真是， 你看， 嗯， 马上过年了， 啊， 元旦也过了， 对 呀， 啊， 新年伊始， 马上就来了。 带着亲爱的朋友们啊， 那 啊没别的，给你个小机会， 干什么呀？ 有什么愿望没有？在这儿说一个俩的，我帮你实现实现。 哦，咱哥俩在这儿说说新年愿望， 大家见证嘛。 行行行 啊， 那我就许下个小心愿。 你说， 我希望在2018年 啊， 李涵你多挣钱，给我买一辆法拉利。 永志， 嗯， 当我没说好吧？ 怎么你不说愿望吗？ 不是，我说的是愿望，不是奢望，知道吧？ 有这么大差距吗？ 这我实现不了啊！ 你看你这人也不懂， 换一个。 换一个啊，那就是我希望在新的一年呢 啊， 我能变得更帅，颜值更高一些。 哎，永志、 啊，怎么了？ 这个法拉利你要什么颜色的？这红的怎么样？这泰坦这色？ 不是，我变得帅，这有这么费劲吗？ 这我实现不了啊， 这都实现不了。 我的意思啊，在这儿这么多亲爱的朋友见证，说一个我能实现的愿望啊。 行，说一简单一点 可以吗？ 那就是我打算呢，今天不在民族宫演出吗？ 对， 我给所有到场的朋友们唱一首歌，大伙想听不想听？ 不是， 谢谢大家啊！ 不是， 真的谢谢。 永志啊，我开着法拉利带你整容去，行不行？ 不是，我唱歌比这俩都难是吗？ 您不怪您啊，大家不知道， 知道 他唱歌太难听了。

上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李涵、池永志合作表演的相声《余音绕梁》。您听啊，这段子当中音响的色彩还非常的丰富，运用了乐器。听到这儿呢，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上元，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六点半，空中笑林上元和您不见不散。 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真方便。有了生意贷，事业发展快。详情咨询招行各营业网点或9495。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带动精彩人生。 每月仅需106元，就能享受百兆光。